又一次经过那条黄昏的小巷，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？走过倔强与孤独的伤，才温柔了目光。起风的时候藏起心事的人说，青春像昏睡一场，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，太多话没有讲。不曾忘那时候骄傲的脸闪着光，理想曾是隔绝成年的墙。我们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，那是最初的模样。还记得那时候懵懂的心会发苍，无解的那道题叫做成长。我们曾失望也曾选择将遗憾珍藏，让人念念不忘。黄昏的角落我们倾诉着疑惑，阳光照进不愿醒的梦，揭开心房，再绕过迷惘，故事总是匆忙。起风的时候藏起心事的人说，青春像昏睡一场，回望这漫长岁月的时光，太多话没有讲。不曾忘那时候骄傲的脸闪着光，理想曾是隔绝成年的墙。我们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，那是最初的模样。还记得那时候懵懂的心会发烫，无解的那道题叫做成长。我们曾失望也曾选择将遗憾珍藏，让人念念不忘，让人念念。生活一直向前，你别退让。谁也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，那是最好的模样。才懂得那时候沉默不语的泪光，告别时未再见时的脸庞。青春是一场声嘶力竭却依然疯狂，